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1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FM 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樊雪。 大家呢不仅仅可以通过声音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 是的， 同时呢也可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 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选择左下角的视频直播里面。一定要记得选择我们的频率挑战新歌声，然后还可以跟我们的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呢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和今天的主持人啦。 还有今天的樊雪，这上节目之前，上节目之前至少能化了40分钟的妆，真的是啊！ 40分钟较长吗？ 40分钟不较长吗？ 啊天哪！就各大这个女性网友们、网友们、 网友们，你说的好真实。 女性听众们，可以跟我们大家聊一聊这个。这普通女生化妆时间真的是1个小时起步的，我已经算是时间快的了。 哇哦，我还得夸夸你。 有没有觉得当男生真的好方便？ 真的很方便， 可以随时随地的洗脸。 对啊， 我们女生的脸都不让摸的，一摸好几块钱就下去了。 我们这有点扯远了，好几块钱啊。当然，欢迎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通过各种方式啊来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 哎， 今天的主题呢叫做半路音乐人啊，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简单直接的一个主题。 可是我觉得非常的不严谨。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今天的嘉宾从5岁就开始热爱音乐，喜欢唱歌了。 还有前5年的吗？ 好吧，如果你们那儿按5岁就对半折的话。 开玩笑啊，那接下来让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晚上的演唱嘉宾张雷，欢迎欢迎张雷。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雷。 还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需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 简单， 就简单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对， 就是刚刚主持人说了，5岁开始唱歌，对，就唱儿歌开始，然后就比较喜欢自己乱写一些东西，然后创作一些歌曲，然后自己也演唱这样。 哦。还真的是从5岁开始啊，从儿歌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是从事音乐方面的工作， 就是非常喜欢音乐，从小就有这个音乐梦想，是不是？ 也不算是有音乐梦想，开始的时候都谈不上梦想， 就 是喜欢唱歌，对对对， 纯喜欢。 哎，这跟我喜欢学习一样，这是骨子里带的。 好吧。 OK 啊，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聊你喜欢学习的问题。接下来啊，还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 给我一个 C 位， 我可以震撼全场， 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C C 位主打歌啊，这是我们今天周四的 C 位主打歌，来自于张磊。第一首歌曲呢，磊准备演唱什么？ 埋葬， 埋葬。第一首歌曲啊，原创歌曲对吧？ 是的。 觉得这首歌能代替自己，或者是表达自己的某些内心话吗？ 对，就是大家听歌词的话就能感受得到。 好， 就在歌里了。 我们各位听众啊，以及网友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留意一下一会儿这首歌曲《埋葬》的歌词，看一看到底能不能展现出张磊的内心世界。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埋葬》。 好的， 准备好，我们随时开始哦。 好了。想起那时的你，相逢如初见的那里，就这么一天天的长大，算出梦想现实的差，越挣扎越前行越害怕，不想后悔着倒下，也曾经意气风发，也曾经仗剑天涯，在残酷的现实里，我们都精疲力尽，让岁月把青春埋葬，我们要去向何方，都知道都知道，我想你却再没有你的消息，让岁月把青春埋葬，找不到理想的方向，也曾经弹着琴唱着歌，这世界都安静了，就这么一天天的长大，算出梦想现实的差，越挣扎越前行越害怕，不想后悔着倒下，也曾经意气风发，也曾经仗剑天涯，在残酷的现实里，我们都精疲力尽，岁月把青春埋葬，我们要去向何方，都知道都知道，我想你却再没有你的消息，让岁月把青春埋葬，找不到理想的方向，也曾经弹着琴唱着歌，这世界都安静了，岁月把青春埋葬，找不到理想的方向，也曾经弹着琴唱着歌，这世界都安静了。 好，埋葬 现在第一首歌曲啊 ，C 位主打歌《埋葬》嗯， 一首关于青春的歌曲。 嗯，突然有好多话想说，哎，就是听完这首歌曲之后， 啊、 可能你还没有到我们这个年纪吧， 画面感是吧？ 那我们先听一下大佐老师想怎么说。嗯， 真的就是每次听到这种民谣的时候，因为民谣它主要还是通过歌声来讲故事的嘛，不一定，是啊，当然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啊，这个肯定， 我们原创的歌手在这里啊，这个我就说说我自己的想法。 您就随便一听，他的就是水平在这儿。 没事， 不是在这儿，不是说好今天不 diss 我的。 来，你先讲。 对，真的就是，虽然写的埋葬有那么一点点儿，让人看起来可能会写、那个、 小伤感， 对，小伤感啊，或者是写爱情呢、啊写之前青春的呀，我到底埋葬了我多少的时间呀、多少青春岁月呀？但是这种。弹唱的感觉真的就像我们网友说到的这样，这个含情脉脉的表达，而且它是有一种叙述感，慢慢的娓娓道来的感觉。 哎，就好像把你的人生铺成了一个画卷， 对， 你从头看到尾这样一个感觉。 而且我突然想在这个问歌曲背景之前，先问叫你磊子可以吗？ 可以，没问题。 先问磊子一个问题，是不是特别喜欢李宗盛？ 还行，因为之前就是，就感觉他的歌曲特别经典，特别好听。 为什么这么问？ 有 因为 有他的感觉， 有一点点那种念词的唱法在里面，但是稍纵即逝，一下子就跳走了。但总而言之很好听。 谢谢。 那为什么把这首歌作为我们今天的 C 位主打歌呢？ 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在这首歌创作之初，也没有想到说一定要把它当成主打或怎样。但是在唱，就是在演唱的过程中，就会觉得这首歌越唱就对和自己越契合，就像你使一个，就像咱们在武侠小说里看到的，使一柄自己最喜欢的武器，越使就是 越 觉得，对对对，觉得舒服，就这种感觉。对，就 这首歌是在什么时候写出来的？因为这是一首原创歌曲嘛。 在几年前吧，五六年前 。 对，有这个写词的感觉，就是像第一句就一下子点明中心，就是我们想象的这个人或者这些事情，留下来以后我们会觉得很好，但未见得真的一直留在身边，他就真的会很好。就像歌词中写的，就是我们以为留下的，难道就真的那么好吗？其实如果真的留到最后也未见得有那么好。 哇，这句词也很扎心。那这过了五六年之后，我们再次唱这首歌，今天作为我们这个环节的 C 位主打歌，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感觉？ 首先这首歌带给我很多荣耀，也是音乐馈赠给我的，然后 带给你很多荣耀。 荣耀，我们想听这个荣耀。 就是说这首歌去参加比赛，或者说去有一些什么什么演出什么，大家都对这首歌还比较认可。对，所以就是 算是自己一个经典作品。 其实我们创作歌曲，我不知道之前的音乐人有没有说过，就是任何一个作品都像 自己 的孩子一样，对，都觉得是经典，但实际上观众们喜不喜欢，其实不能说不重要。 这有时候也要有观众缘儿。 对， 就比如说我们哪天刷视频，突然间一个人莫名其妙的就火了，然后你也不知道他火的点在哪儿。 对， 肯定有自己努力的地方。 那这首歌有关于青春，也算是我们给自己生活的一个交代，自己青春的一个节点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描述吗？ 其实他 写歌真好，我突然间觉得你像我这种， 你这个 对于青春的， 你这个思路跳脱的很快哎， 对，我也发现， 就像我这种，就突然间懊恼，为什么我不会写歌？ 前一秒还在等着回答你的问题，后一秒开始 就被我截胡了。 没有没有，我觉得听你说也挺有道理的。 对，我就觉得如果说会写歌的话，有很多东西靠自己音乐可以宣泄，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 对，能够把别人表达不出来的情感用音乐 的情感 表达出来，对，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感觉很荣耀，就觉得很骄傲。 对一个不会写词的你来说啊，当然会写词确实很厉害，不会写词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啊。 是， 那 你给我垫底呢，是 好好学习就行了嘛，对吧？ 到。 OK 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叫做《埋葬》，也是一首原创歌曲，来自于张磊。真的啊，我们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说，就是解释了一下今天的这个主题。今儿的嘉宾呢，张磊呢，确实不是从最开始就是专门学习音乐的， 也没有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进入一个这种专业的院校啊，你比如说中央音乐学院呐、啊、这种专业的院校去学习、嗯、声乐上面的知识，包括现在的作词作曲，都是通过他慢慢一步一步自己摸索出来的。这个肯定跟磊子之前五岁的时候听过的歌有关系。 五岁，你确定大家不是听的都是门前大桥下？这能对你有什么指点？ 不，我们那个年代，我母亲喜欢什么，比如父母喜欢样板戏， 哦、 今日同饮庆功酒。 那咱们俩这个年代的， 对对对，我老妈就滴了出来。给大家唱一个，就那种感觉、啊、 所以真的就是从小的时候接触到的，首先大音乐概况下面的是戏曲类的，是吗？ 不，我可别这么说啊，一会儿让我来段戏我可来不了。 你刚刚已经来了一段了，一会儿不会再让你唱了。所以真的是这样吗？就是 因为父母喜欢样板戏，然后教你两句，然后你唱，别人家的孩子就会说，哎，这个孩子唱的不错、 哦、 然后但是我这样的人唱出来以后，就是会说，哎呀，这孩子以后不唱歌太可惜了。就是这种跟他们那个级别和阶段又上了一个、 就是高了一点， 哎，对，所以就自己也觉得，哎，我唱歌有这么好听吗？然后就一直走这条路、哎、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发现自己适合去走音乐这条路的，或者说去做独立音乐人？我们先说第一个吧，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特别适合走音乐这条路？ 就是 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的半路的 样板戏的时候是吗？ 不是，那个太早了，那也没这概念呢。就是比如说我想一个，就是当自己开始得到这个成就感的时候吧，就有这个别人给你认可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开始的？ 还是大学期间 啊， 比如说现在写了一首歌出去上演，然后演出的时候人家会觉得，哎，底下观众听着说还真好听。然后当然还有一点小得意，就是同样是一排人去演出啊、 嗯、 因为不是你一个节目嘛、 嗯、 到你的时候别人的掌声或者认可度或者尖叫声会高，然后你会觉得，哎，是不是我比他们厉害。就有这种感觉，然后反正获得一点成就感一点认可以后，然后开始去做一些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其实我做原创歌曲还有一个特简单的一个原因、 嗯、 就是别人的歌有的时候我唱不了，就是太高太低或者是 太 难，我唱不了，我说，哎呦，我又喜欢唱歌，别的歌我又唱不了，可怎么整？ 那我就自己写， 自己写吧， 这写我属于我自己的歌， 写 出来让你们来唱。 对，就这样。 太气人了，这个 我觉得你有点报复社会呢。 没有没有， 哎呦。 怎么的呢？ 对，没事，你 点着像雪儿了。 你不也有的时候唱歌唱不上去吗？没事，慢慢就对吧？没准哪天你也这…… 我没有这种报复理想，你知道吗？我要唱不上去那就过，或者自己给它降调， 换下一首是吗？ 对，切歌。 所以张磊是在从大学的时候，组建乐队之后，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我在音乐上也能有一番成就，我能获得比别人多的掌声，是这样的吗？ 当时也不敢想，就是出来以后觉得，因为我本身比较调皮捣蛋嘛、 嗯、 你想平时的时候人家都在看书在学习，千万不要跟我学啊，然后我们再鼓捣音乐，鼓捣音程，鼓捣乐理，然后再排练，然后也就导致自己的学习成绩肯定是不是特别的好、嗯、 但是我在音乐上面获得了成就啊。 所以出来以后，比如说我们毕业以后要从总要去找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是机电一体理科 的。什么 机电一体化， 机电一体化， 机电一体化， 嗯， 没听过，也不知道干嘛。 我也没听过 理科里面的。对，然后 是跟音乐其实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 这是完全没有关系。 对对对对， 你说你要学个文科的话， 对， 好歹 能培养你写词儿，是不是？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总反正就是没什么关系，总要养家糊口，然后就想着说，我如果出来的话，就是去代课。去机构里面代课，然后人家说代课也不是想带就带的，就你可能技术弹的比较好，但是别人 乐理知识 又不够，所以自己就买了一些音基乐理的书，什么李崇光乐理，但是开始看的时候完全看不懂，就像天书一样，然后找老师，然后自己通过网络呀、视频啊、书籍啊学习，然后到后期的时候慢慢开始深入进去。 那现在的职业就是对于音乐是就 单纯的音乐人， 对， 其实现在如果说职业的话就没有一个。就咱们这个说到这个话题又比较复杂，比较这就是怎么说，就是我们这一群独立音乐人，他没有一个就像微博认证微一样。 我其实就想问一下，还干不干 机电一体化。 你现在让我换个灯泡我都不会了。 哎，要不让张磊给你解释一下什么叫机电一体化好不好？ 算了算了算了，换换话题。 考验你学习能力的时候。上这个节目可真难，你得会唱歌，还得学习好，还得会什么理科换灯泡， 还得记得理科换灯泡得挨着边儿吗？ 机电一体化吗？ 机电一体化就换灯泡啊？ 那么不换灯泡，换首歌唱呗。 行了啊，对对，这个说的对啊，这个刚刚呢，一首原创歌曲《埋葬》啊，接下来还是来自于张磊的另外一首原创歌曲，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什么歌？ 刚刚那首比较荡一点，然后下面唱一首比较随性一点吧，随 一首比较随一点的，唱什么？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哇，这个， 那就这样吧， 那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好，我们准备好 okay, 随时开始哦。 今天第二首歌曲就这样吧，来自张磊，一起来听。 就让爱走吧，就这么彻底的放下，虽然有一点不甘，一点不安，彻底的放下，虽然有一点不甘，一点点不安，不断的纠结和循环。就让爱这样吧，就这么算了吧，谁也别说谁伤害了谁，谁也别说自己太傻，别说还有牵挂，只怪自己还放不下。就让爱这样吧，就这么随风走吧，还有什么值得我流眼泪，什么值得放弃所有，值得彻夜不休，只怪自己不够潇洒。就让爱走吧，就这么彻底的放下，虽然有一点不甘，不断的纠结和循环。就让爱这样吧，就这么算了吧，谁也别说谁伤害了谁，谁也别说自己太傻，别说还有牵挂，只怪自己还放不下。就让爱这样吧，就这么随风走吧，还有什么值得我流眼泪，什么值得放弃所有，值得彻夜不休，只怪自己不够潇洒。好， 今天的第二首歌曲啊，一首比较随性的歌曲，叫做就这样吧。 对，就这样吧。 所以说生活中的性格是不是那就这样吧的性格呢？ 那倒不是，我比较倔，比较犟， 哎， 比较倔， 倔 强， 后有反骨那种。 那怎么的背景下创作了这首歌呢？是希望自己变成一个就这样吧潇洒的人吗？ 其实说到这个问题，我反说一下，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写歌曲就类似像编故事，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说，就是你学的再专业，你总要去有一个根据去写歌， 对啊， 对吧？有歌词，有曲子，有些人先作词再作曲，有些人先有曲 先有曲再 谱 词。 你像我的话，我比较习惯先有故事，先有一个画面感。那有的时候我们一个人不可能经历那么多事情，对不对？就是我们写歌，我可能经历一段感情，但我不能经历一百段，我写一百首歌。 好家伙， 对吧？所以很多时候， 倒不过说到这儿啊，他的话倒是提醒了我，现在歌坛上还真有这么一人。 真的吗？ 真的吗？ 啊，当然不是这个国内的歌坛啊，国外的歌坛啊，倒还 然后你刚才说的这首歌，就更多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别人讲一些心路历程，或者给我们讲一些故事，然后我们把他们的故事化成笔下的一些旋律或者谱出来，这样。 那这首歌 所以是 这首歌还是我自己的，当时有一段感情，比如说我们想象的一些，就是我们想象的一些就是画面，然后感知出来的就是一些感觉，就觉得说其实我们想的那些没有那么复杂，就这样吧， 至少在那一瞬间我们是洒脱， 所以还是保持一种比较看开的感觉啊。哎，真的，现在我有点对张磊同学的这种音乐的风格，还有他到底属于哪一类歌手，有一点迷惑。 我就看你能给人家起多少个名儿，张磊同学，磊子， 张磊老师， 不敢不敢不敢， 张磊哥哥， 哎，好恶心油腻。 哎，所以呢，在日常的音乐创作当中，你会给自己贴什么样的标签，或者是安什么样的头衔吗？你比如说， 对， 我作为民谣歌手，哎，还有刚刚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在大学期间组建的那支乐队是摇滚乐队吗？ 不是，其实说到乐队，就是一个吉他和一个手鼓。 哦， 其实还是偏向民谣的这种走心范儿的。 其实刚开始说到这个问题，是我想说的，就是你说民谣和流行，其实我们之间有一个，就是坊间有一个，就是这个圈子里边有一个特别好玩的话，说如果不是吉他里边有大横摁，中国要多出好几亿民谣歌手，对不对？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横指和弦限制了很多人，就民谣弹唱为什么在选秀比赛很多就出来就会被毙掉，就会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民谣歌手他没有一个限制，比如说咱们当评委 都能去唱民谣歌手， 要这样去唱，然后别人会觉得说你这个不好听，但是他会觉得说我唱的是感觉，你不懂我，这是我的 不是走心的， 对，然后就没有办法评价，所以他一定会下去，就这个意思。那我们唱民谣也要需要相应的方法，你最少要知道咬字咬在音头字尾的哪个位置，气息发声，还有一些声音的感觉，包括我们学一些气息的运用，或者是位置的掌握，这些东西还是要去了解了以后，你再唱民谣，唱感情的同时，你还是要有一点技巧。这样的话， 我们看的时候觉得这个界限其实 是 模糊的， 对， 但是就是。用我们行内的人来说，就比如说我们张磊同学就能够非常准确的说出来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或者说要注意哪些事项，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咬字 咬字字头和字尾的问题。 对，你们学播音主持的这个咬字应该比我清楚啊。 但是在唱歌里面 花飞这种东西 你可能会被开除，你要是没把这个说完 好危险，不要这样， 我是故意的，真是。 对，但是要是再重新回归到歌曲里面，确实没有对民谣歌曲或者说民谣歌手有一个太大的限制， 没有 什么 特 别多的界定， 对， 没有，真的没有。像我这种，我自己觉得开始的时候是民谣，就民谣类的比较多一点，而且民谣类的可以找一些借口。我不是说民谣不好啊，民谣是我自己赖以生存的这么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当家职业了。就是，但是你唱民谣的同时，你应该加一些流行的元素的话，我觉得。现在人做这种音乐的不少，就所谓的通俗和民族，最后产生了一种新的唱法，叫民通、 民通、 美通、 美通。 我们这个民谣， 我之前是学美通的。 哎，我们这个民谣也一样，现在就是流行民谣。 流行 民谣， 对，其实也是一个慢慢的，相互融合贯通的一个过程吧。 对，必须要加入这些。 哎，但你知道我今天啊，其实不是跟磊子第一次见面， 又换称呼了是吗？ 这不是跟随你的步伐吗？啊、是不是？ 我刚刚叫的是张磊哥哥。 真的吗？太油腻了，我不要。 啊， 对， 你说， 我们俩这是第二次见面，在第一次见面呢是在这个， 好棒哦， 是在这个 讲事儿啊， 北京市的这个音乐新生代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的时候见面的。他是作为当天的第一位选手唱的歌，他特别紧张。 开场嘉宾 是的，开场嘉宾他特别紧张，紧张到忘了讲自己的音乐故事。后来我 Q 他，硬是把他给抓上台。所有人都结束之后，我让他自己一个人上台。我今天还问他你会不会紧张？ 你这个人真的是有一丝过分啊！ 然后我特别想让他给大家来唱一下当时的一个获奖作品，叫《最爱是北京》，真的很好听。 最爱是北京。 那你们先说这话啊，我找一下歌词儿。 没关系，我今天有问他，就是这首歌，然后他说我们可以唱一个类似的，叫其实很想家，好像是风格差不多， 其实很想家，风格差不多。 这首歌说来就故事太 多。 那我们先唱， 我们一会儿下半段的节目时候啊，把这首歌留给下半段的第一首开场曲目。 是的， 对，刚刚呢，这个张磊同学啊，给我们演唱了两首歌曲，都是属于自己的原创作品啊。对，真的，其实作为一名民谣歌手，刚刚张磊自己也说了，民谣也是自己赖以生存的工具。 可以说 不能说工具， 不能说工具， 应该说是一种职业吧。 职业， 对，职业和兴趣、梦想， 对，其实都是慢慢的一下一下往上去走的。而且我看到我们这个有朋友留言说啊，这个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然后说刚那首歌就这样吧，他说好随性的民谣，真想随风走了。当然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曲啊，一会儿会等待着各位。同时呢，也希望大家锁定我们的 FM98.2 和 F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选择挑战新歌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了。那么在一小段最后那个镜头切给你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忍住。 OK， 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精彩继续，不要走开哦，一会儿见。 真的就一会儿哦。 相依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One, two, three.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特别想说一句话。成不我欺，说一会儿那是就一会儿就回来了。有一分钟吧。 对啊，我们就是一个这样 实诚的节目， 实诚的节目，说一会儿就一会儿就回来了啊。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挑战新歌声，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我还是那个大佐。 哎，大家好，你还是那个大佐，不然呢？ 不然 我还是他旁边特别好看的樊雪。 是，樊雪是啊，好看，好看不好看？ 樊雪，你看你吐的。 那好看不好看？那大家得打开直播来看一看啊。 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记得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里面的频率挑战新歌声。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帅气的嘉宾以及我身边帅气的大佐老师啦。 真的，我就要看看你这些动作到底有多到底有多少动作。 做个节目真的好辛苦好累哦。 对啊，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声音以及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来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 哎， 那么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的嘉宾，我们的张磊同学，欢迎。 大家好。 可以多说两句。 为什么每次都让我多说，又不给我发工资？ 简单又粗暴。 这段那个咱之前没提过啊，下了节目再说。这人都哪儿找的？这啊， 上来就说一些掐了的话。 开玩笑啊，这个刚上半段呢，张磊同学啊给我们演唱了两首非常好听的原创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曲，这个樊雪也说了 一个有故事的歌曲， 张磊也说了这是一首非常有故事的歌曲。 嗯， 光看歌名呢其实也能感受到他所描绘的这种故事，但是不知道跟每个人脑海当中去想象的那个画面是不是一样的。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张磊，叫做其实很想家，一起来听。 想家，家中的他们年纪也越来越大，其实心中总是有一份牵挂，最怕看到那花白的头发，那些儿时的伤疤也只有您会记得吧。 那是拉着你的手就不会害怕，其实我也很想家，像我家中的妈妈。那些唠叨和牵挂真的好想再听啊，其实我也很想家，像我家中的爸爸。早该想些幸福了，却一直未放下你对我的牵挂。其实我一直很想家，家中的他们年纪也越来越大，其实心中总是有一份牵挂。最怕看到那花白的头发，那些儿时的伤疤也只有您会记得吧。那时拉着你的手都不会害怕，其实我也很想家，像我家中的妈妈。那些唠叨和牵挂真的好想再听呀，其实我也很想家，像我家中的爸爸。早该想些幸福了，却一直未放下你对我的牵挂。其实很想家。 刚这首歌曲叫做其实很想家，真的很想家， 听得哎有点难过，哎有点小戳中。也很久没有回家了。 你不是上周刚回的家吗？ 哪有，我都好久没有 上上周刚回的家。 也小一个月了呢。 哇的天，真时间真长。 但是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像是就是大佐老师这种就是不经常回家又不太善于表达自己的男生，可能听到感触会更多一点。女孩子还好，可能就会习惯性的跟家里撒个娇说啊妈妈我想你啦怎么的。 发现 对，其实我觉得像是男生可能不善言辞，尤其是 对 于亲人来说，可能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给他们点一首张磊的这首歌。 我的天，你这个弯绕的可真的一点都不小，我跟你讲。 发送转发。 对，就像歌词里写的，儿时的伤疤能够记得的，也就是你腿上磕破一个，也就你妈还能记得， 对， 其他谁有在意，谁又能记得？ 也就是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父母、亲人。 儿时的伤疤，也只有您会记得吧？对。 这小时候就别说哪里磕着破着了，可能你哪天感冒或者发烧，你现在再问起家里人，可能都有人替你记得啊，你那天吃了多少多少个鸡蛋怎么的怎么的这种话。 你发烧吃鸡蛋。 我就这么一说，你怎么对祖国的话都这么苛刻呢？ 我主要是饿了你知道吧。饿了不好意思啊。真的说到这儿啊，这个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啊，到底有多少时间没有回到家，或者是没有跟自己的家里人去撒个娇啊，这个去聊聊之前的那些话题呢。诶，既然说到这儿，张磊刚刚也说这首歌有很多的故事，要不跟我们分享分享。 好，我长话短说。 好， 太长了。 行， 就是 打五岁的样板戏说起。 我之前写这首歌的时候，我是在石景山，在石景山那会儿，那会儿就是感觉到，因为我是郊区嘛，房山区，我是房山区良乡的人，然后在石景山那边机会比较多一点，正好呢那边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一起租了一个就是那种类似像板房的那种，就一个居室贴成很多房子，大家一起住，然后就是跟电视里边演的那种生活其实真的是很相似，就是白天两个兄弟或者几个兄弟一起出去各忙各的，然后呢再回来 要晚上大家一起凑着会做饭的，就男生嘛，就比较乱，会做饭的瞎扒拉个菜，然后买份炒饼就自己咔就自己吃了那种感觉。然后突然有一天，然后一人一瓶啤酒那儿喝着，然后吃着，然后想起了背着吉他，大家都会弹会唱嘛，然后突然就给了我一个点，说哎，不知不觉又过年了，今年我可不回家，自己又没什么成就。然后就这个感觉，就说的说着说着很心酸，因为真的是大年三十的晚上，在家就在那个租住的房子里边，然后也不敢回家，跟家人报的话就是很挺好的，然后突然说写首歌吧，然后就其实很想家，就把这首感觉，大家对家的那种怀念，还有对外面打拼的这种感情，我写出来，然后还特别的巧，就正巧有一个机会，然后我们其中有一个歌手，就不便暴露他是谁了，然后正好就去就把这首歌放到那个咱们北京台的春晚去应聘，就类似就是投稿那种，然后最后好像春晚没上，但是上的是中秋晚会，就上了那年的中秋晚会，然后当时我自己在电视台下看到上面齐追和养家演唱，然后作词作曲是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上电视了，好开心，就这种感觉。 这首歌不但是给了你宣泄对于想家的一个 借口，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刚刚虽然张磊是一直面带笑容跟很开心给我们讲这个故事，但是你仔细去想一想，当时整个的环境 是心酸的， 大年三十儿 是吗？是有心酸， 所以很多人听到这首歌对都会有感触， 真的是大年三十儿，那种北京的冬天住在那种板房里边几个人， 几个大老爷们儿， 对，都一样嘛，谁都从那个时候过来的， 都一样。 但是过了那个时候，我们现在再去想，想到的是我们收获这首歌的喜悦也好，或者说是对于家庭更多的是思念也好，应该是心里还是暖的吧。 对，这些都是财富， 都是我们人生的养料。 对，你可以用经过这些感受以后，可以写出更多的作品。 对，没有这些经历，哪来我们的荣耀？ 是荣耀谈不上，还没有荣耀，还没成王者。 从这个电视上，这不先是看到自己了吗？这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别的。 又不是自己上去唱的，真是的。 下一步。 但 是 作为幕后制作的人也很厉害啊！你 就这么安慰自己吧。 对啊，你看这个。张磊不仅仅是这个其实很想家，当时登上了北京台的中秋晚会的舞台，然后还在这个广东卫视妈妈咪的这个冠军也为他做了这首歌曲叫做红颜。那现在 那首歌我也唱不了，你要是早说的话我可以给你放。 吓着了，我可不会唱。 没想让你唱啊，自打刚才那样板戏咱就过去了。 是的。 对，然后还有好多好多的创作的原创的歌曲啊，包括刚刚为大家演唱的这几首歌曲，以及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我们今天作为原创歌曲的最后一首歌，叫做有你真好。 有你真好。对， 忍不住想做一个手 势。你这个动作不是 这首歌已经被定为婚礼必备了，然后有的时候别人结婚啊就会用这首歌，不过这个年纪啊也是现在有点吃老本了，你知道吧，就当人到了一定时候啊，写出来的作品往往感觉不如像高中时期那种创作时候那种热情，还有那种简单， 就跟我20岁之后就一直觉得自己越来越老，老将蛋白在流失。 我反而觉 得 自己是 不是 对，我反而觉得自己是老了，可是创作的那个热情还有那个才情倒反而不如之前的作品了，然后现在这个年纪唱这首歌稍微略微显得有点嫩，但是还好， 略微显得有一些嫩。 我们就听听这首歌到底有多嫩。 多嫩， 应该赶紧感受一下吧。 看看能不能 这适合结婚，然后还很嫩的歌。 看看能不能嫩出鸡皮疙瘩来啊！ 哎， 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有你真好》，来自于张磊，一起来听。 有你真好。 爱像蜜糖在发酵，轻轻的粘住了，别想逃。爱，要么你和阳方，你却只要我 那张双人床，才知道有你真好，让我能放肆的笑，对你皱起的嘴角，已经什么都不重要，有你真好，像雨露拥有阳光，对你调皮或耍宝，只因为全世界只有你当我是宝。爱像阳光在燃烧，轻轻地粘住了鼻上头，爱要忙你和洋房，你却只要我那张双人床，才知道有你真好，让我能放肆的笑，看你蜷起的嘴角，已经什么都不重要，有你真好，让我能放肆的笑，对你熟悉的微笑，才知道全世界只有你当我是宝，才知道有你真好，让我能放肆的笑，对你调皮或耍宝，只因为全世界只有你当我是宝。 甜哦！ 你有没有认真听里面的歌词？ 有听啊，很嫩啊。我当时在想呢，我其实觉得这是挺成熟的恋爱状态和恋爱观。如果说这个叫嫩的话，那我觉得我的恋爱观可能是襁褓里的娃娃亲，娃娃亲没跑了。为什么会觉得这首歌嫩呢？我觉得很甜啊。 应该让一个声音嫩的人去唱，可能我表达不够清楚 啊。这也就 对 不会、啊、 你一开始一唱的时候啊，我还真的想了一下，跟你有什么关系？ 应该换个歌手去唱就好了。 不， 没有没有，到听到后面就别有一番风味了。 但 剩两个调，换一个女生唱就 OK 了。 但其实这是两种不同的风格以及画面呀。 嗯， 你想想，就是刚才张磊的声音，就是虽然有这种稍稍的沙哑在里边，但是很有故事的感觉，就像我用了好长时间才把你追到手。 哎， 才知道有你真好。 一听你们俩就经历过什么，你如果让一个小细嗓的一个女生来唱， 我这声音确实不太适合唱这首歌。 细甜嗓的来唱这首歌的话，就可能 是 你成章，对，那就甜甜的小初恋的那种感觉。 对，我就一直期待找这么一个歌手。如果台前、如果听到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如果 有喜欢这首歌的话， 有喜欢唱歌的话，可以帮我来唱这首歌， 联系一下。 哎，一起学猫叫。 那怎么能找到你呢？是通过微博或者是网易云音乐之类的， 通过你们的节目不就可以了？ 也可以啊， 通过咱们的九八二。 是的，大家可以在我 们后台。这是我接触到最会这个 给我们打广告， 给我们打广告的人。每天到了这个环节都是我们要给歌手打广告， 是的， 但是今天不需要。 九八二特别自然，特别自然。 对啊，这也是刚刚这首歌曲叫做《 有 你 真 好》， 甜甜 一首非常甜的歌曲啊，来自于张磊原创作品。哎，真的，说真的，应该去哪里找到你的这些原创的作品？ 接着这个就又涉及到一个特复杂的事儿，就是我这边唱的时候，就总觉得录出来还可以唱得更好。 就是一遍一遍一遍，现在这些歌曲还没有， 总要是拿出点东西来，就是有放到网上，但是现在听的话就觉得不够好，就没不想给别人推、就总是觉得录出来这个不好，然后过一段时间再录也比这个好了、但是还 自己听还是不够好，但是总要有一些东西要出来，所以就 其实是一个对自己比较严格 就强迫症那种。 强迫症，我的强迫症一定要纠正你。 强迫症，我的天。 我觉得也是。 但是有没有会觉得我如果不把我之前写的这些原创作品都表达出来的话，因为我之前跟一个刚刚开始做音乐的人，他也刚二十出头，但是他说的话都特别深刻。他说你看有很多做音乐的音乐人，你说他不拿他把自己的家本老本都投进去了，你说他图什么？图了为一个音乐的喜好，图自己的梦想。但是你在为自己音乐梦想的同时，你有没有为自己生活做考虑？ 那你就去生活好了，你干嘛还做音乐？ 哇哦， 对不对、啊、 一时语塞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那就生活好了，那这东西本身就是 生活是要有牺牲的。 对对对， 是是， 因为如果要是你能够从事这个行业，就是通过这个音乐能够养自己的话，那是最好的。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只能兼顾。这个兼顾的话，就是没有理由我这边一个月挣5000，然后我投6000到音乐上来，那这样的话呢，不是自己对吧，要控制自己的这个情感。 对，那其实还是蛮期待的。等张磊把这些歌曲都能 对 放到网上给大家 全部录好，整理一个合集，然后发过去。 那一天，那真的是觉得自己的孩子诞生了，是不是？ 对对对，长大了，不是诞生了， 长大 了，对，长大了， 送孩子上大学了， 是。 好了，这我们闲话少说啊，刚刚这些歌曲呢都是张磊的原创作品啊，但是呢现在大家只能通过我们节目啊收听到，慢慢的还会有更多好听的音乐啊从张磊。 网易云现在也有，就是网易云 也可以搜到，是吧？ 网易云搜张依然就可以搜到，但是我觉得不足以跟大家推荐，就比较害羞，羞于去把它推荐出来，录的不够好， 慢慢去更新。 哎，对，就是在更 新。新的东西、好听的东西、自己认可的东西发到网上去就 OK 了。 对对对对， 大家也期待一下哈。 是的，是的。 对，网易云搜索张依然啊，就能找到了。 埋葬。对 啊，埋葬啊 ，OK。刚刚这些原创歌曲过后啊，又到了每天最好玩的一个小环节啦。 是的。 也就是我们的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 挑战， 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啊，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啊，等你来挑战。今天张磊带来的是翻唱歌曲，来自于李宗盛的《鬼迷心窍》，一起看一看、嗯、听一听来自于张磊的这首歌曲到底会有怎样的全新体验。准备好了吗？ 嗯，不用先放原唱吗？ 我们跳过了一个环节。 好吧， 不给你太大压力。 嗯，好。 对，这首歌曲来自于张磊，《鬼迷心窍》，一起来听。 鬼迷心窍。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回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怎会明了，是鬼迷了心窍也好，是前世的因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只要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是鬼迷了心窍也好，是前世的因缘也好， 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只要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只要你能够重回怀抱。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怎么了？ 这个电乐， 哎，这突然间的电乐打破了刚刚的这首歌曲啊！对不起，是我的锅。啊，刚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张磊啊，也是我们今天的挑战曲目，翻唱自李宗盛的《鬼迷心窍》。不知道刚刚大家听过之后啊，有没有对张磊这个歌手产生更多的好奇的心理呢？如果有的话，如果大家喜欢张磊的歌曲的话，也可以到网易云上去搜索张依然。你这个戏真的要这么多的吗？大家也可以去自行搜索一下啊。OK， 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4，我们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呢，非常感谢张磊带来的这么多好听的原创歌曲，同时真的特别特别希望做原创的人能够 坚持到底， 对，而且能够有一天获得成功和荣耀。 是的，那我们也期待着张磊这个不同版本以及全新版本的。 出来一定送给你们一张。 好 ，OK， 非常感谢啊！现在就开始 要 画个大饼， 画个大饼， 对，现在就开始要了。 对啊，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挑战新歌声。稍后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大佐， 我是樊雪， 咱明儿见，拜拜。 明儿见，拜拜， 拜拜， 祝大家晚安。 Feel my way through the darkness, guided by a beating heart. I can't tell where the journey will end, but I know where to start. They tell me I'm too young to understand. They say I'm caught up in a dream. Well, life will pass me by if I don't open up my eyes. So that's fine by me.So wake me up when it's all over, when I'm wiser and I'm older. All this time I was finding myself and I didn't know I was lost. So wake me up when it's all over, when I'm wiser and I'm older. All this time I was finding myself and I travel the world.